诸位同学，大家好。今天呢，我们继续看《七菩提分》里面的第六分，定，定觉知，法住三昧，善能觉了住禅虚假。不生见爱故，这个解释里头啊，说得非常好。定是我们佛教修行的枢纽。修行的总纲，84000法门，无量法门，都是修禅定。这个诸位啊，必须要晓得。法门不同啊，就是修禅定的方法不同。修禅定的手段不同，目的是完全相同。那我们现在用的是用持名念佛，这是方法，这是手段。目的呢？目的是修禅定。在净宗不叫禅定，叫一心不乱。你们注意想想，一心不乱，不就是禅定吗？名称不一样啊，事实完全相同。这定的功夫啊，有浅深差别，这个差别就太大太大了。这个以净土宗来说，从这个功夫成片，功夫成片是最低的禅定。功夫成片是什么样子呢？不受外面境界干扰了。这个所谓的古德所讲的自己做得了主了，这是刚刚开始做得了主。六根接触六尘境界，不会被六尘境界扰乱，这就叫做得了主。换一句话说，我们六根眼见色耳闻声，鼻嗅香舌尝味，在接触境界的时候，不会被境界所转。在境界里面，不会生贪嗔痴慢，不会生七情五欲，这叫做得了主。诸位晓得，这个是最低的禅定，就是我们功夫得力了。净土宗里面讲的功夫成片，这种功夫呢，就肯定往生。所以我们要记住，如果我们根尘相接触，还会受外面境界影响，别人赞叹我，我很高兴，骂我几句生气，这就不行了，这做不了主。境界风一吹，你马上就动了，就动摇了，这样的人念佛不能往生，一天念10万声、20万声佛号也不能往生，为什么呢？功夫没成片。就是功夫不得力，很重要啊！如果是高级的那个禅定啊，说实在讲，我们这一生很不容易达到啊！不要说别的，粗禅我们都没能力。所以净土宗修行 比任何一种容易，那是比较上容易啊。如果我们这个佛号不能够扶助烦恼，不能往生啊。净宗修行的手段就是跟尘相接触的时候心才动啊，不管是善念不管是恶念，这立刻提起一句佛号把这个念头打掉啊，这是净土宗做这个做功夫的方法啊。念头才起，古人讲嘛，不怕念起，只怕觉迟啊。如果到不起念的时候，那你已经成功了，你不是凡夫啊，你是已经是佛菩萨。凡夫决定起念啊，念头才起，一句佛号提起来，这就是觉，佛号就是觉，把这个妄念换掉啊。顺境里面起欢喜心，把这个欢喜换掉啊。逆境里面起嗔恨心，那嗔恨的念头换掉啊，通通换成一句佛号，这个叫真念佛了，会念佛啊。啊，所以功夫在哪里用呢？在起心动念处用啊。用到这个时候，所有一切妄念呢都不起了。这就是法住三昧时啊。三昧是印度话，翻成中国意思叫正受啊，正常的享受，也翻作禅定啊。所以禅定是正常的享受啊。禅定两个字，慧能大师讲得很清楚啊，他的讲法完全根据《金刚经》上所说的啊，不取于相，如如不动啊。不取于相是禅啊，不取于相用现在的话说，绝不被外面境界干扰啊，这是禅。内里面呢，绝不会起心动念，这叫定啊。永远保持啊，外立相，内不动心，这个境界现前呢，就叫法住三昧时啊。这个时候啊，要善能觉了住禅虚假啊。世尊给我们讲世间禅定有八种啊，这是前身呢八个不同的层次啊，初禅、二禅、三禅、四禅啊。再往上去呢，叫四空定，合起来叫四禅八定啊。八定里头包括四禅啊，不是四禅之外还有八定，不是的。这是大分呐，细分呢那就多了啊。初禅里面这个功夫层次个个不相同啊啊。真正用功的人年年境界不一样，月月境界不一样，天天境界不一样，你就晓得这禅定层次是多么复杂啊。那用的这个手段方式啊，那这无量无边呢，所以叫无量法门这些事实我们要知道。禅定是手段，不是目的啊，所以它也是方便法，它不是究竟法，这注意一定要晓得。 你要觉了禅定，住禅虚假。啊，那么有很多修禅定得禅定的人呢，为什么出不了三界，证不了圣果？毛病就在他生起见爱。禅定的境界好啊，你看我们佛门常讲禅悦为始啊，那个境界快乐极了。一入那个境界，是贪图这个境界就坏了啊，一贪图他就不能再提升了，他就住在这个境界里面了，这叫大错大错。啊，那么将来我们自己修行其如这个境界，自己要知道。啊，《金刚经》上说得好啊，凡所有相皆是虚妄，禅定境界也是虚妄。啊，设法界一真庄严都不是真的。啊，决定不能够贪爱。这一生欢喜心，自己就堕落了，不能再前进了。啊，所以永远要记住，不取于相，如如不动。啊，永远记住，到如来果地，还是不取于相，如如不动。啊，这两句话。没有止境的，不能说是啊，我到地上菩萨了，到这个圆满果觉了，啊，大概可以止住了，不可以，一止就错了，啊，决定不可以止住，啊，妄想分别执着永远断了，永远没有。这个样子才能开智慧。啊，智慧是随着定功逐渐开的。啊，你定功到什么程度，你的智慧的时候达到什么样的境界。啊，这个禅定跟般若是成正比例的。啊，定功越深，智慧也越大。啊，所以四禅天人、四空天人，他们对于娑婆世界六道里面的状况，那是了如指掌啊，那太清楚、太明白了。啊，他为什么出不了六道轮回呢？就是因为他有见爱，啊，见，那我们要用两种障来讲呢，是所知障，爱是烦恼障，啊，他们的二障比我们不。我们这个二障非常严重，啊，但是他这个二障没断呢，所以出不了三界。啊，要想出三界呢，这个爱没有了。啊，对于禅定里面的境界，决定没有这个不生这个烦恼。他有见，见上见有分别，所以虽然能出六道轮回，出不了十法界。啊，出不了十法界，他有见。什么时候把见断掉了？哎，六道轮回他超越了。啊，所以《金刚经》上讲啊，四相四见呐，诸位要知道啊，你要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好了，你出不了六道轮回， 四相没有了，但是你还有我见人见众生见寿者见，你出不了十法界。所以《金刚经》后半部的这个教义比前半部深。前半部你做到了超越六道轮回，可以证得四果罗汉。后半部做到了啊，那你就是超越十法界，你就升到这个一真法界了，华藏世界了。所以真正学佛的人，明白人知道没有生死，世间人讲生死这是迷惑，确实是个错误的观念，应该怎么说呢？应该说死生，这里死了那里就生了，死生是真的，生死是错误观念。儒家也懂这个道理，儒家不讲时宗，他讲宗时。你想想看，这里宗了，那你就开始了，生生不息呀！如果讲生死，那就是一段了，一段就完了，就没有了。这个是一个断灭的，境界。断灭是属于邪见，事实呢是生生不息，一切众生都是生生不息的，不但是有情众生，无情众生都不例外，现在科学家所说的物质不灭，物质不灭就是物有宗始。他这个宗了，那边就又一个开始腊月三十过了，第二天就是又是大年初一这宗始是正确的始宗不就完了吗？就没有了吗？这宗始这是死生呢，那就是生生不息。正因为这个事实真相，我们才要用功修行呐！不是说一世就了了，不是往后的这个时光无有穷尽呐！人要求好，生生世世都好。一世比一世更殊胜，这就有意义有价值了而不在这一生生生世世多好，这一生当然好但是这个当然好只有你自己知道，只有给你同这个阶层的同境界的人知道，比你高阶层的人知道，不如你的人不知道你比如说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他过的那种物质生活三衣一钵那是真好我们今天人看到这个生活太苦了，太可怜了，天天要饭我们觉得他苦，他那是真好所以不是跟他同境界的人不知道那么我们现代人说实实在在的话了，是被物质文明染污了。染污的太久了，极非尘世以为我们过这个生活好 哦，比释迦牟尼佛那个时候殊胜太多了。其实这叫颠倒，在我讲这颠倒。释迦牟尼佛那个时候生活才是最好。啊，你看他们三衣一钵，啊，三衣都很薄的，不是很厚啊，啊，这个大家都晓得，啊，不管天气这个寒冷，或者是天气很热，哎，他就是这三衣，啊，我们今天的体能。丧失了，天气冷了要多穿衣服，天气热了要少穿衣服，啊，我们这就比不上佛菩萨那么自在了。啊，过去好像我在此地也印了一个金山活佛的传记，啊，乐观法师写的，那，啊，这个人是真的，不是假的。啊，就是江苏啊，镇江金山寺的妙善法师，啊，民国初年的，啊，他的那个事迹有一点像小说里的写的济公一样，啊，他就穿一个长布大褂，就那么一件，啊，冬天也是那一件，夏天也是那一件，不管怎么冷，他也是那一件，他不冷。啊，不管怎么热，他那一件他也不流汗，一生不洗澡。啊，大赤脚啊！啊，风吹日晒雨淋，他也不感冒。啊，我们小小是这个淋的一点雨的时候就感冒了，我们的体能丧失掉了。哎，他们不会呀。啊，这个澳洲的土著，啊，在内陆里面，他们居住大概都是沙漠地带，他们不穿衣服啊，男女都不穿衣服啊。啊，我们看起来这个是野蛮人呐，啊，啊，其实他们说他们是真人，啊，他们说我们被这些物质人民污染了心能，污染了体能，啊，心这个心灵呢，他们的心清净了。他们没有分别，没有执着，没有妄想。你说生活多么自在？啊，他们每天过什么日子呢？游玩呢，啊，到处去游玩呢。他们有家，啊，他们也没有房子。啊，这澳洲政府。啊，给他们建了一些这个房屋，他们都不住的，他把那些房屋什么作为仓库，做储藏室，啊，他们睡觉时一定睡在野外，啊，风吹雨打，他们没有事啊，他不生病啊，啊，我们过那种日子一天都过不了啊，啊，我们的体能丧失了。我们的心里头妄想分别执着一大堆也放不下了，啊，所以看看他们呢，你再想想是确实是有道理，啊，他那个完全随顺大自然，不造业呀，啊，不造业为什么到世间来呢？到世间来是消业的，他不是造业的，啊，他是来受报，是来消业的，啊，所以他们的灵性很高，很多事情他们能预知，啊，这是什么原因呢？禅定，他心定， 定能够突破许多空间维次啊，所以他对许许多多事情他能够预知。啊，我们相信，我们知道他这个这是本能啊，我们这个能力丧失掉了。啊，我们为什么不能预知，不能明了，是因为妄想分别执着把我们这个能力破坏了。啊，我们的物质文明这种生活环境啊，把我们的体能破坏了。啊，经不起风吹雨打了。啊，那么他们的生活吃的东西，这野外他什么东西都能吃。我们不行，他们蚂蚁也能吃，昆虫也能吃。啊，什么都可以吃。啊，我们要是吃这东西马上就生病啊，就受不了啊。啊，所以要晓得啊，禅定境界不是究竟圆满的，我们才能不断向上提升。啊，佛陀的教育没有别的，帮助我们恢复灵性的啊，现在一般人讲的啊，恢复我们的本能啊，现在人讲体能啊，如此而已，这个是佛法啊，这个灵性就是经典里面讲的自性本具的般若智慧，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啊，佛说一切众生都有啊，但为妄想执着而不能证得。哎，佛一句话道破了啊，得能得是能力啊，这个佛家讲德相啊，啊，相是相好，啊，能力相好都是圆满具足啊，一丝毫不欠缺，啊，所以佛家教育恢复我们的智慧本能而已，啊，他有方法，他有理论。依照这个理论方法去修学，我们可以逐渐的恢复。啊，那么在所有宗教里面，确实，佛法讲的最圆满，讲的最细密，啊，它的经典多。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讲了49年呢，天天讲啊。啊，那些有缘的人遇到佛陀了，跟释迦牟尼佛学习了，没有不成就的。啊，到我们这个法住三昧的时候，突破空间为次啊，许许多多境界你都看到，所以设法界一真庄严，但是你不可以贪爱啊，一定要记住啊，其觉知定觉知，定觉的是什么呢啊，觉的是定中境界，也是《金刚经》上所说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啊，跟我们眼前境界是一样的，都不是真实的啊，所以可以受用不能执着啊，这受用你真正得快乐，你要执着呢，那你就生烦恼了，你就错了。好，今天时间到了。 我们就讲到此地。